you that 1-5 on proof. I know you feel that burning, but you gotta take it, girl, take it down. My love, I just see it how it is.想太多，如昨天。 来看我，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在你夜里淋漓过，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承诺不能说，留在心里守着我，留在心里。 伤都好 想要我想要对方路走完泪泪干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越勇敢就越孤单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情深刚起就火了眼眶冷了心房

都回头的流浪，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次，一见你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照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山谷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说幽灵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你阿姨的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展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众八百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望无尽忙里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

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想你就写信，作词方文山，读歌人张帅。看你在摇椅上织围巾，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我那年的决定，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泪却红了眼睛。

煽风点火，雨夜静静走，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